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又嚟到球场新闻嘅时间啦，而家已经嚟到呢个11:34啦。因为之前嘅歌词的实在太精彩啦，所以我哋迟半个钟开始都冇乜所谓嘅。咁今日就继续有 Jackie 喺度啦。咁另外嘅阿罗浮又辛苦你同我玩阵啦， 冇所谓啦， 系啦， 一点五个一点做半个球场新闻嘅主持噶啦，而家 系啊，喂，辛苦你。喂，既然你嚟到咧，喂，第一件事。喂，讲少少，喂，讲少少，琴晚嗰场波先。喂，琴晚有我哋大家嘅都好开心见到啦，史高斯喺度啦， 近期顶级超长 系啦，嗰球波就点样咧？就系咁噶咯。 哇！40多码，右脚脚面拉弓，世界波破网，龙门啊！唔可以讲话边长莫及啦，根本啊睇都冇得睇啊，写得咁靓，世界嘅波，有掌声，冇来世啊啦，呢球波，哇，神奇，顶级，超长，任你点样去呢个咧，就系演绎，都系咧妙绝， 就系咁咯，球波罗浮。 睇咗啊，真 係好波，冇呢啲就係你啲老將嗰啲咧，佢嗰啲功架就係剩翻呢啲喺度噶啦，即係你唔好期望佢話喂好大嘅走動啊，或者好真係話好上上落落跑得好快，但係問題，咦就係、是、你會發生啲咁嘅嘢就係、是，哇一球咁 樣，IBHK， 哇一球咁樣靚波就係噶啦， 可唔可以炒咗肥仔？用佢一半周，用佢五分一嘅周薪请翻史高斯翻嚟啊！ 其实系啊，真系够用噶啦，讲真。 我60,000磅已经够啦，嗱，俾个 number 佢60,000磅， 系啊，系啊，扣一格搞添。不过讲真，琴晚其实真系好多精彩入球嘅，你唔好净系话阿史高斯嘅球啦，科拿球，甚至你话去到下半场焦仲文嗰脚罚球，其实哇，呢啲咪叫功架咯。 即系你要明白咧，我系唔明点解咧，唔系系我哋神化前人定系乜嘢？你系觉得前人嗰班波系真系好波啲？你望到而家，喂，其实有我唔知道你有冇睇美职，有阵时你望到，喂，嗰阵时碧咸罗比坚尼，其实嗰阵时真系好靓嗰啲嘢。 是啊， 到跟住有啊，嗰陣時我嘅睇乜嘢？我反而好期待十一月嗰場碧咸喺奧脫福對斯丹。 哇！十一月 費Sir做領隊，哇！ 哇！我真係想睇呢啲。 你見到啲全部公價嚟 ，even 你見到派到打到三十幾，越打越有。 係啊，即係你見到其實都話英超，你好多嘅球隊其實都係咁嘅，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而唔係話喂真係。即係有時我調翻轉頭，我成日恥笑雲家就係成日恥笑呢樣嘢。喂，三十歲又買走佢，佢好多經驗，仲有好多嘢可以帶俾啲僆仔咧，帶啲。 而家有老司機咯。 係啊，而家咪終於有個老司機喺度做呢樣嘢咯，終於有咯。喂，不過講真啦，呢場波咧，其實你知唔知初初講出嚟係咩原因嘅？搞呢場波，你有冇聽過？呢場波咧，其實本身唔係話一啲嘅英超嘅大師賽咁簡單，其實本身的意義咧就係話紀念啦，呢一個咧就三十年前五一九戰役啦，同埋國雄我哋呢個足球英雄最近都離開咗我哋啦，喺今年咁就紀念佢嘅。咁我就亦都問過我哋另一位球場新聞嘅主持 Francis， 佢有喺度現場睇住嘅。咦？究竟現場發生緊啲咩事咧？嗱，我聽下佢現場講咯。 紀念胡國雄嘅儀式或者係點樣咁咯，但係就好明顯好多球迷其實都係比較年輕嘅一代啦，佢哋係想一睹呢個英超前球星嘅風采，所以先會遠道去到小西灣嗰度睇波，或者就俾因為長者同學生飛其實都起碼150蚊，其實根本呢個價錢就已經係睇到英超亞洲挑戰杯個。即係四國賽嗰啲比賽或者係外隊賽㗎啦，咁就但係根據社交網站嗰度有名宿就留言咧，話係前即係呢場波開賽前嗰場頭場啊，就係精工元老賽對一隊 U16 球隊，好似係啦，咁就最令人詫異嗰樣嘢咧係。精工元老賽呢，如果你用紀念胡國雄嚟做生肖牌，冇理由會俾件十號第二個人著㗎喎，即係你起碼有懸空咗佢對胡國雄起碼有啲尊重咁樣啦，冇理由俾咗阿叻著㗎喎，即係陳百祥呢、這個可以話係一個娛樂圈嘅人啦，佢基本上佢踢波係友誼波㗎嘛，佢係為興趣㗎嘛，但係你俾佢參加精工元老賽唔係問題，但係個問題係你冇理由，仲要喺所謂紀念胡國雄嘅一個環節上面去俾第二個人著，仲要係俾阿叻著，唔係一個球壇即係唔係一個退役球星嚟嘅喎，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奇怪咯，所以會唔會主辦單位其實係想用一個紀念胡國雄嚟做？一個 gimmick 去吸引老一輩嘅球迷入場咁樣咧，但係做出嚟嘅嘢其實同所謂紀念胡國雄呢個目的係有少少背道而馳咁樣咯。 係啦，其實，所以你話呢一場波其實我係真係越睇越抌心嘅，所以睇睇下半場，算啦，我都食幾份。佢重播嗰時啊，落翻。荷兰叻冇， 我直荷兰叻嘅算数啦。认真，我反而见到，我反而好开心啊！见到阿边个啦，阿皮里斯啊，一个曼联 fans， 你会见到嘅系佢嘅技，即系嗱，我无可否认加利仔未必一个好叻嘅右闸，但系佢每次挑战加利仔嘅时候，都有一啲嘢发生嘅。即係佢係喂，佢係真係有技術有成，佢同亨利當年真係令人津津樂道嘅。你見到佢而家仲有貨交嘅喎， 甚至其實呢一場波都見到好多話以前嗰啲名宿個個都仲係喂好 fit 嘅添。 我淨係見到就係話史高斯皮里斯兩個，我淨係講呢，因為我冇乜真係好留意成場波，但係好肯定嗰句史高斯皮里斯，喂大佬你點講？你諗翻起我十年前嗰陣時2003-2004嘅時候，哇！皮里斯几癫啊！同亨利艾士尼公义喺左路配合， 就要過你就真係真係要過你就過你，要有技術有技術，有速度有速度，要斬波又斬波。喂， 王王費格遜都要諗計點樣招呼佢，仲要長長唔同計先得添啊！你同一條橋不能用兩次啊！最慘就係、 是、exactly。跟住你而家望翻嘅就仲有啊！你而家望住阿迪比。 算啦，迪比系真系 fit 嘅，云佩斯摆几多球个乌都冇，都唔紧要啦。 咩啫？人哋好伟大嘅纪录噶，打咗咁多场外围赛 ，N 咁多场出场，零入球零助攻噶，呢咁嘅纪录真系好难破噶啦。云佩斯都有波入啊， 唔系咯，陈云佩斯仲要每边入一球添，好公平嘅佢。 系咯， 你又竟然唔得？ 大佬，反而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越嚟越少咗。其实调翻转嚟讲，夏沙特呢种逆风 O、OK, K， 我哋越嚟越喺球坛，你越嚟越少咗啲逆风，你唔觉咩？ 其实因为而家其实打紧 cut in 啊嘛，自从美斯啊、C 朗呢啲打得好嘅时候咧，甚至你谂下巴黎，佢系一个左脚嘅球员，佢系刻意练右脚咧。佢当年佢高中嗰阵时，变咗佢而家左右脚都得嘅时候，佢都系打 cut in， 佢亦都好少话喺左边爆底啊，再去斩，因为佢斩出嚟，边个接应啫？佢哋而家考虑紧系呢一个战术嗰个思维。 唔系，但 系 你当时嘅热刺嘅时候，巴黎系一日系咁爆到阿马干一动都冇噶嘛？嗰时系当 fit 嘅马干嚟嘅。是啱啱攞完歐聯嘅馬竿嚟喎，俾佢爆到一度都冇，把佢爆到一棟都冇喎。 甚至咧，嗱，你講荷蘭，我唔好講得完。洛賓其實即係講真嗱，我 personally 唔係好中意呢一種嘅獨食嘅逆風嘅球員，即係佢獨食嘅呢啲嘅切入嘅逆風咧，即係佢係成日喺度。你會發覺荷蘭嘅比賽當中咧，你會發覺舒尼特、雲達華只要幾個想做配合嗰時咧，偏偏洛賓就唔知做乜，都左頭左勢。即系，但系而家迪比就变咗就系呢啲咁嘅情况咯，系喺荷兰当中，所以就真系阿荷兰咧就真系 short 咗啦，诶，竟然啱嘅十号着加到。 即系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嗱，你长波你而家一可以一左一右嘅，即系你点讲咧？你可以左边系一个爆嘅人，即系左边系一个好似独洛宾咁独食嘅人，但系右边你都可以有一个最简单一个俾你睇嘅就斯朗杰斯。 系啊。 傑斯會喂，其實兩個都可以 cut in 射波嘅。傑斯唔係未試過，一個扭四個，跟住入到禁區射入咗阿斯文嘅龍門噶啦。 係啊， 但係個問題嘅時候，喂，佢會選擇佢可以落底斬嘅。Even 當年喺費城睇起嚟講，斯朗南尼佢哋要一個喂海豚控波一個扭五個，跟住入禁區射波，佢哋唔係唔得嘅，有 in cut 嘅。當如果有配合嘅時候，呢班球員就會喺前面接應。但係佢哋兩個可以單打獨鬥，做到喺陣地戰單打獨鬥可以嘅就係話可以吸引射波，又可以大落底站中噶嘛。呢班球員先緊，呢班逆風先貴價嘅所在啊嘛。但係而家越嚟越獨孤一味嘅，個個就係變咗好似撚羊咁樣推禁區頂推橫大位，跟住就射遠處。 係啊。即系其实你话就算你话阿杨格咧，佢都未必真系话好过分，因为佢射佢有一定嘅准程度之余，同埋佢都有落底嘅能力，甚至佢唔落底咩？佢好乐意将个波俾后面冚上嚟嗰、那个帮佢做落底嘅工作噶嘛？ 有叠牙嘛？嗰阵时有苏尔有前锋华帮佢做落底嘛？ 或者甚至佢企后面嗰格嘅时候又有帮佢做 嘛？上年咧俾食完屎之后咧，佢系真系有练咗只左脚出嚟，佢有落底有啲。佢嗰阵时对曼城嗰场咪就系靠佢嘅助攻先开纪录咯，又系落底斩中咯。 因为佢系打左闸啊，所以佢咪苦练左脚咯就。 唔系佢打嗰时打左翼啊。但系个问佢嗰场打左翼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调翻转嚟讲，喂，迪比，我季初睇咗佢几场对住曼联，唔好讲欧联嗰场，你睇佢睇英超，你阻住苏尔爆前，苏尔去到一半，你又阻住佢，搞到佢又要传翻俾你 ，OK， 一系传横传，一系传后，咁啊又突破唔到啦，跟住右边又冇一个人突破嘅时候，马达入咗中间噶嘛？ 系啊， 咁你变咗曼联成个死火。 系啊。但系咧，喂，我想嗱，原本咧就话方丈就话呢场波可能会说一说佢噶嘛，但系左翼伤咗，所以咧可能对爱华田呢场波仍然系要出佢嘅。 我都唔明，南尼好地地你买走佢，拉菲尔你又买走佢，小豆你又买 Q 走佢， 屌，不如方 赞奴沙又借埋佢走、啊，即系难听啲讲句，呢、這个时候我宁愿落赞奴沙好过洛迪比啦。其实，即系我睇到眼火爆，睇完国际赛，系啊，我睇完国际赛我都眼火爆。迪比，你都见我其实之前都帮阿迪比兜住，但系喂，我都忍唔住佢插佢咯。 唔系，你会见到嘅就系话。你其實我哋喺曼聯都講過，喂，你見到阿讚奴沙，我睇咗佢入一戰定江山嗰場對邊隊啦，我唔記得咗啦，好似阿士東維拉凌晨四點幾我睇波嘅，跟住我見到乜嘢？喂，讚奴沙佢係可以喺禁區邊，即係禁區邊係側邊個側邊嗰度喎，唔係頂喎，側邊喎，禁區邊，喂，佢喺嗰度揾食，佢可以落底。跟住斬翻傳翻出嚟，佢有或者佢係直情係喺嗰個位，跟住就飛一飛，跟住又射波。你係見到兩樣都有嘅。我覺得如果你揾個華倫西亞配阿讚奴沙嘅話咧，我覺得兩邊就會好 balance 噶啦。甚至乎如果你揾我，你要兩邊技術型嘅話，其實我真係火師都藍尼讚奴沙咁樣兩邊嘅會係真係好舒服啊！睇得後邊你有個硬淨啲嘅幫佢兜住已經 OK 嘅，即係你揾阿白蘭特啊，或者揾阿華西啊，或者揾硬淨啲嘅同佢打右閘 ，even 食啊 Rafael 啊打右閘嘅，其實你會見到係話真係會穩好多。但係點講？ 我甚至我難聽啲講句，馬達打右 wing 都未必係一個問題，甚至你話朗尼企喺 AMC 度，只要佢向右走咧，其實嗰個問題係足以解決到，但係。起码佢两个唔会塞住后面再冲上嚟嘅大比安又好啊，或者华西都好咧，佢系畅通无阻嘅佢进攻嘅路线系，甚至但系你左边，就算你唔好话佢到真系疏尔啊，或者真系你话啊左阳嗰啲，系舒韦斯迪加落去帮佢嗰时，其实都唔知道可以做到啲乜嘅。 唉，所以咪系咯，即系我会见到嘅就系话，你既然系咁样嘅话，咁你完全都幫唔到，即係成隊都幫唔到隊波嘅話，咁不如你去翻後備算啦。 好啦，但係如果今場真係而家傷到連左陽都冇嘅話， Piera 仲係要縮佢。嗱，我都真係覺得其實應該要俾阿 Piera 一個機會嘅。44號仔呢、這個 係啊 ，44 我唔知佢中文係乜嘢 ，sorry。 我都唔知啊，讀住先啦。 係啦， 你照。但係佢起碼佢嗰個咧就係佢靈活啲同埋。佢起碼佢喺曼聯操咗咁耐咧，佢對一個踢法咧係有啲掌握啊！就算佢少係一個嘅， 其實佢踢嗰時聯賽杯踢得好噶， 係啊！ 佢歐聯有冇上陣啊？好似歐聯都有上陣噶， 最後冇擺咗落去後備。 哦、即係其實我會覺得你明白我寧願就係、是、有陣時候我會覺得你肥仔不如擺喺後邊，我喺左我擺彭利拿，我俾華西馬達咁樣。跟住我会仲好啊！ 但系我老实同你讲句，如果迪比同埋阿肥仔要摆一个喺度，我肯定系摆肥仔喺度。 可唔可以两个都唔摆 ？Why not？ 其实嗱，我真系甚至我冷敲一样嘢嘅。喂，记唔记得上场咧？嗱，我知道你未必睇咗阿仙奴嗰场波。其实阿仙奴嗰场波临尾一个好搞笑嘅做法，就系将阿肥仔摆咗左 wing。但嗰场波系反而打得最好，系讲你讲佢打最好就系呢场。佢系真系见到佢有啲 cut in 嘅远射。 你记唔你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当年咧 ，C 朗朗尼迪维斯嘅时候咧，阿费格逊点排阵嘅？ 肥仔系打右 wing 噶嘛？ 唔系肥仔系左，阿肥仔右 wing，C 朗左 wing， 迪维斯系最前噶嘛？跟住、 啊、 中间就史高斯卡域克同埋费查，哇，等你几好睇啊！ 有时系迪维斯添，甚至有时迪维斯队咗上最前。 唔系迪维斯最前，跟住左边系朗尼，系一个比较似咩嘢？左边嘅 SS， 佢系会爆入去，佢系会控到波，佢即因为 C 朗一个突破嘛，佢系会可以落底斩中，佢可以爆入去嘅。其实调翻转嚟讲，你俾翻朗尼而家打翻左边位嘅，俾佢直情可能系话一个人喺左边，跟住做配合、做斩中或者做 cut in 射波嘅，喂，唔会系好过根本上抌佢出嚟打中间位咩？佢要跑上跑落，佢做乜鬼嘢啫？ 所以佢咪索性，反而我如果我出Piera， 我唔系摆佢去左边，我摆佢中间，然后朗尼过左边，然后就马达就喺右边咧。其实呢一个反而先会系最好嘅选择咯。但系我谂紧方丈咧，应该谂唔到啦。我哋谂紧啲嘢， 算罢啦。方丈谂到我哋谂到嘅嘢，曼联就神咗攞欧联啦。多一句， 系啊， 即系我会咁讲，因为我或者咁讲啊。我係離開唔到阿費格遜嗰種嗰套啊，因為我會覺得對波最緊要平衡。 你隊波而家係好攬唔 balance 嘅，啲中勢喺左邊，左路一吸塞咗咧，連馬達個空間都會冇埋，因為冇人喺右路。但係如果個問題其實調翻轉嚟講，我會覺得將馬達啊，或者將啊必，其實如果朗尼同馬達真係朗尼走咗去右路，馬達喺中間嘅，朗尼同達比安可以落底啊，或者打嗰啲嘢嘅話，喂，其實會有多啲立體啲嘅進攻睇下咯。但係你知啦，方俊係要全將個進攻節奏拖到慢曬，咁咪俾阿雲家食砌翻曬佢咯。上場好明顯嘅呢樣嘢， 所以咧，我哋都真係可以跌埋心水咧，睇下究竟點算啦，真係。 我好擔心，我而家好擔心啊！方丈2017會續約啊！你明唔明啊？ 冇啊，真係 因為我會好緊張。點解其實一直以嚟我會你好多人喺我 group 插我話，喂，點解我會覺得莫耶子好過阿雲高爾咧？喂，莫耶子嗰一套係半師承費 Sir 嘅時候，有一啲嘢大家會熟翻嗰套，只不過就話有一啲嘢要微調，同埋就係話，起碼你會見到嘅就話，真係當年佢真係用係咁用話真係係有啲問題，但係個問題就話，你如果你真係用翻個好好嘅立體，兩邊有唔同嘅球員立體翻嘅話，加埋當年食唔住朗尼嘅啫，你會成件事會，我唔相信嗰季會得第七咯，或者俾多季佢會上到第四咯。 但係我又真係對於莫耶子嘅講法就有少少保留，始終咧係佢既然佢當然佢係佢個打法係施承住阿費格遜嘅的嘅嘢嘅，但係問題佢玩唔到個精髓之餘咧，佢令到成個更衣室咧，或者成個真係佢操練咁嘅氣氛係真係，甚至係差過而家呢一刻。 佢食唔到，第一個問題係話食唔到浪嚟。 二最慘嘅就係佢點解要喐走曬班左腳咧？呢、這個就係最錯嘅一步咯。假設佢留翻曬隻助教喺度，不助教係真係好好咁輔助佢嘅話咧，佢而家教緊，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 係，我覺得佢因為個問題，你會見到嘅就係話有陣時，喂，問我都係個，你知莫耶子打歐聯主場未輸過波，分組賽係全勝，分組賽係不敗噶。 但係你冇辦法，你聯賽都話。呢一班美國老細，我早幾個禮拜成日喺度講利物浦嗰時咧，就講緊呢班美國老細佢做操作嘅時候咧，佢睇一樣嘢嘅啫，佢睇錢嘅。阿仙奴如是，利物浦如是，曼聯係一模一樣嘅啫。佢 加多句啊，我明你講咩？你上季攞到第四靠邊個咧？靠馬達同埋費蘭尼啫嘛。 其實係噶， 馬達同費蘭尼邊個買噶？ 其實咪又係摩耶子買翻。硬死要 椰子，我同我 friend 成，我同个阿仙奴 friend 我成日串佢嘅，点啫？我连椰，我用椰子鱼叶都串，都赢咗你啦。 系噶， 系咯。所以你我会见事，你会睇到嘅就系话，我真系会觉得呢队即系容许我好曼联 fans 咁讲啊。我知得恨啲少啊，即系云高尔，你虽然我唔知有边个球坛可以顶得住你哋，顶得住朗尼，但系个问题我会觉得。你找哪个教练都好，云高尔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但他摆落曼联得不得呢？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是一个问号咯。踢到一队波很没霸气的一队波，还有没有一种临死上来的感觉咯。 是啊，所以很老实一句，云高尔他是打荷兰的时候真的打得很好，但是问题去到曼聯，我感覺上佢太過 stubborn， 佢好成日都話佢，我幾年就幾集節目都用 stubborn 呢個字形容呢條友啊，佢好迷信一啲嘅陣式咧，係真係令係可以以為佢嗰場波贏咧，佢之後就贏得到落去，即係最簡單阿仙奴嗰場咯。其實個輸嘅原因好簡單嘅咋，我話俾你知， 你中間出輸一集連爭好遠啦， 係啦，完就係咁簡單啦。大家都我都同 Francis 都有講。 即衰啲嗰句个问题啊，战佢俾人我咁样叫战术大师，系因为佢自己赛前个做嘢好充足好盛啊嘛。根本上，但系个问题佢打出嚟又唔系咁样，所以我即系撇除一样嘢，你问我真正战术大师嗰个费 Sir 系战术大师，阿彬彬都系费 Sir 大战术大师。同埋个问题有，我其实我好想讲嘅就系、是、阿云高尔有好大镬嘅问题，系唔乸轮换噶。他同摩洛有同一个好大镬嘅问题噶， 系啊，所以而家都话落佢用残，其实佢难听呢个句，佢而家系用残咗马达。点解马达有时话我哋话佢一场好一场衰咧？佢其实个体能真系唔系咁好啊，呢条友。 甚至你话点解你话舒韵士加最后，喂呢一场波话得 75% 状态，咁喂你谂下，而家德国队又系最终都系要靠佢，但系你曼联又长长咁样大波啊捽佢出嚟， 佢唔系佢一大波出，佢好多时就六十分钟卡比卡换佢出嚟。 唔系啊，但系你知唔知逢亲大波就系佢同卡比一齐出啊嘛，修斯拉啊嘛， 乜鸠嘢 咧？狼鸠咯。 因为个问题就喂，云高义你好明白一样嘢，你踢呢啲波，喂，我哋留咗费南尼，其实我哋可以出费南尼，讲真，对于爱华顿嘅话，你唔会唔出费南尼啊嘛？ 但系我调翻转头，费南尼喺呢场波嘅作用咧，唔可以攞嚟打正选，佢一定要后备，后备换落嚟咧，可能真系睇下 Pierre， 佢睇下变到几多魔术，呢个系一个变奏嘅作用。 我知道，但系个问题调翻转嚟讲，我会觉得嘅，我真系睇完成件事，话俾你知，你喺英超，你唔可以，你对波点都好，可以一个技术型球员，我自己踢波出身，我就觉得，你对波有技术型球员都好，你唔可以得法比加斯，你要有个发明力。 系啊， 我无论你前面有个 case， 点解斯丹可以咁喺法国都咁 Q 劲嘅啫？讲真，斯丹真系好劲之外， 后边 第二样嘢，你睇下佢后边有两个边个，拦截到 100% 啊！ 系啊， 韦拉加马基尼尼啊，大佬， 黐线嘅两个，即系调翻转头就系话，而家曼联其实阵中唔系冇呢啲球员噶，舒尼达连、朗尼啊，甚至我难听呢个朗尼，其实你唔好当佢一啲技术型球员，佢根本就同你打大制格，打烂仔。 即系其实系啊，你话费贤费查嗰啲， 系啊。够癫嘅啫嘛，够硬正。 你以为？但系个问题喺方丈心目中呢样嘢，呢种球员唔重要啊嘛，硬正烂打球员唔重要。点解我话费兰尼有用咧？喂，讲真，爱华顿未嘢同你玩高 Q 大棍嗰啲嘅时候，你都要搵人守下佢噶。 系啊。 喂，你直情系话你靠史摩林一个够咩？你根本上如果你当日你有阿费兰尼出嚟嘅话，喂，又有冲有撞嘅话，其实件未必唔系坏事嚟噶。根本上你可以仲可以微调一下你进攻嘅打法，下下冇敌比嘅时候，如果你直情话收一收改一改嘅时候，将马达左边Pereira中间跟住右路朗嚟嘅话，或者可能有冇有啲咩改变咧？我相信我哋谂嘅嘢，阿方丈系唔会谂啊，佢更加系唔乸识轮换嘅。喂，当年费。每即使年青球员即你马道尔其实他都会攰噶、 啊， 你唔系每场用他啊嘛。费尚嗰时，费尚都唔会每个礼拜同一个阵，他都会执一执微调。喂，你踢嗰三场喎呢、這个月，你可能呢场俾你唞一唞，我摆出嚟，因为他嗰时喂，费尚直情做到系乜嘢咩？布朗、奥沙、拉菲尔三个都踢右闸嘅，2007-2008嗰季我讲紧。你哋大家系完全够左右域，系真系铁人嗰啲先去踢足嘅。唯一佢踢足嗰个叫艾夫拿，咁多年嚟佢得两个球员系踢得好爆嘅啫。一个叫艾夫拿，另一个嘅叫做 Dennis Irene。 系啊，啊唔系，仲有一个都踢得几爆嘅 Peter Schmeichel。孙米高系踢得几，即系龙门嚟讲，当年咧， 咁你冇咁讲噶嘛？云达沙都系咁啊。 你唔好话佢，其实龙门嚟讲个云达沙，就算佢云力股咧系，佢系真系孙米高伤咧，佢就可以顶好耐。但是呢你看到孙米高之后其实他很多龙门呢都是会轮下尤其是去到云达沙他真的发觉喂这个可以去到40岁的老将都还没顶到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是会比较保护、啊、云达沙呢有些可能世界比赛呢都不给他打可能叫古斯石出来帮他顶了、 通常是什么、杯赛喂我见到对叶士域治都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吹 Q 仗其实我是Alien 我会很心伤、啊。认真， 所以佢走，所以佢咪走咯，所以 A 连咪走咯，而家。 但系个问题其实 A 连好波啊，嗰阵时你会见到咪阿费格阿迪基系一开始我一嚟第一年咧系屌到佢扑街嘅有阵时，有段时间屌到佢扑街，因为个问题系话喂阿迪基阿直情系俾人斩，即系俾打高空波输，个个都知佢高空波唔掂，个个就同佢打高空轰炸。你見到㗎跟住利物浦又輸到咁樣跟住先出 A, 跟住 A, 但發覺已經用咗一排俾阿迪基亞自己練下高波先跟住 A 連出嚟打擋高空波有一手㗎。佢好穩陣佢係一個二號籠嘅首選但我完全唔明白點解阿方丈喺杯賽唔用佢囉。 唉算啦佢都賣走賣落所以而家羅美奧 我反而講斯迪尼係咪叫做 咩羅美奧同 Sam Johnston 而家個兩隊 我 Sam Johnston 係啦我睇好 James Sam Johnston 嘅不過咁係真係嗰句 傑斯上位嗰時 唔會拿出佢嘅又係嗰句 傑斯上位嗰時咪到佢咯 咩啊 杰斯上位嗰阵时，咪到佢打二号咯。我谂而家其实方丈都主要会用阿罗美奥打二号 ，Sam Johnston 攞嚟打三号同埋打 reserve 啦，即系打预备组。 我明呢样嘢，咁啊加多句啊，罗美奥就即系我冇意见嘅罗美奥咁就，但系调翻转，我谂我上次喺球场新闻嘅时候，我讲咗一句说话，我谂而家我都觉得 apply 一号系要叫神龙。二号龙门我哋唔系要个神龙， 要个稳阵噶嘛， 要个稳龙。 系啊， 点解其实都调翻转嚟讲，奥斯宾拿都唔得噶。不过点解奥斯宾拿好过阿、边个咧？奥斯宾拿好过阿斯哲斯尼啊？因为斯哲斯尼系一个真系会，佢系神，但系个问题有阵时会神。奥斯宾拿叫稳啫嘛，稳少少啦 ，relatively， 所以先至摆佢二号龙啫嘛。 是啊， 但是你调翻转嚟讲，喂，你咁样走落去，其实有阵时，我呢几年我调翻转嚟讲，我觉得方丈系越嚟越将费常嗰系将费常嗰套谂住推呢三年推到，但系佢建立唔到一套新嘅 system 出嚟，根本上出嚟嗰句，我系杰斯话，喂大佬，你真系你将个烂摊子怼俾我嘅啫。 系啊，所以咧，阿罗浮，唉，所以曼联都系走着潮啦。喂，今日辛苦晒你先。咁下半部分呢，就我哋就会嗱，我而家去一去个休息一下先。咁我返到嚟呢，就得返我一个呢，就讲下香港对不丹嗰场波啦。咁你嗰边都夜啦，所以都唔搞你咁耐啦。好，下次再见，好，拜拜。 IBHK。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是凌晨的时间12:03，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今日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但是部分时间有烟霞，下午大部分的地区的相对湿度是60%以下。预计该股大陆的气流将会在未来数日继续影响华南，该区日夜温差较大。此外，巨雀已经由这个强烈热带风暴增强成为台风，在晚上11:00，巨雀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先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10月17日星期六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是部分时间会有烟霞，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为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天晴干燥。而家的室外气温是26度，湿度60%。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又系讲下呢个咧香港波嘅时间啦。所以咧，我突然之间咧就兴之所至咧，换一换只 background music， 就唔好用只欧联歌啦。反正都唔系讲欧洲嘢。好啦，讲翻香港队北单之前咧，其实头先咧系打场联赛嘅，系因为今个礼拜都会有4场联赛，咁其中第一场咧就琴日。 啱啱先咧，就幾個鐘之前就完咗啦。就係、是、南華就對呢一個嘅好天王大仙，王大仙係會揾到一個新嘅 sponsor 翻嚟咧，所以就改咗名做好天王大仙噶啦。咁呢場波咧，我就係淨係睇咗下半場嘅啫。但系我从个老郑口中咧就知道咧呢一场波上半场嘅16分钟咧嗰球波啊由呢个伊藤伦平去追和嗰一球咧，其实系梁兴杰有少少失误啦，咁就系出营嘅时间唔多好，就俾人哋咧就把握咗机会就搞定咗啦。但系成个下半场睇起上嚟，其实南华嘅攻势亦都好似我之前讲元朗啊，或者再之前系讲紧南区咁样，其实攻势亦都唔系话真系好入肉。尤其佢呢场波嘅正选系收起咗两个港脚陈少琪同埋张建峰，始终佢礼拜四凌晨先落机翻香港咧。事实上佢哋真系比较攰，就分别用咗翟霆锋啦，同埋呢一个嘅伊达咧系代咗佢哋嘅位嘅。咁变咗打起上嚟嘅时候，其实的而且确系有啲逊色，所以佢到下半场去到60分钟度都炸炸冧，陈少琪就换走伊达啦。前锋就好似唔系好多建树嘅卢卡斯都抽走啦，就换咗呢个新嘅呢个嘅，佢就叫东帝文外援啦，其实都系巴西兵嚟嘅呢个阿米达落去。咁佢落六分钟直情连翟霆锋呢个打到患得患失球员都唔要啦，出埋张建锋，结果咧就收到就下啦，又系咁样乱咁涌埋去嘅情况之下，又系艾华 FC 啦。就快过今日，因为曾文辉是借着不出得场的关系呢，就用了张敬华打，就快张敬华半道呢就是先后就顶了入去个龙门道，就顶成了2-1就完场的啦。咁但是都是那句啦，此其一南华仲未个form仲未踢到出来，此其二佢而家摆喺礼拜五晚因为踢呢场波，入场人数竟然得910人。实在是有啲可惜嘅，咁我循例都讲翻啦，原来就系上半场三分钟嗰球就卡路士喺右脚嘅罚球嚟嘅一球，喺左路嘅罚球就直射入网，咁样1-0啦。咁即系话卡路士呢一个外援似乎冇入错波，但系卢卡斯，我谂大家都仲要观望一下噶啦。但系今日咧就头先我提过梁兴杰，即系话咧今日佢为咗前面去摆大啲个头，出埋伊达咧，佢出埋伊达艾华咧，佢系放弃咗摩拉嘅。但是我哋就从个旁述，即系从阿何正刚去讲嘅时候，都发觉喂呢、這个龙门似乎说得耐咗少少咯，系时候要俾翻多啲机会佢踢波踢多啲咧，咁睇下佢会唔会表现翻好啲咧。然后就始终佢都系一个嘅华人门将啦，佢可能下半季真系谂唔掂外援嘅时候，佢始终要弃摩拉嘅时候，梁兴杰绝对系一个好嘅选择。好啦，咁呢个礼拜佢联赛剩返嘅比赛係听日呢就会有晏昼2:30喺香港仔运动场主场冠中南区对东方，而係5:30嗰场亦都会有场香港飞马对元朗呢，啊唔係係6:00，佢延后咗半个小时嘅，就会喺旺角场，飞马係大球场，但大球场大家都知道未得啦，所以佢暂时嘅主场都会去咗旺角场踢嘅。至于星期日5:30就一场波嘅啫，就是标准流浪对住梦想进期主场，就在九龙湾公园，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啦。不过大家最紧要，如果真係想睇大比赛嘅，记得礼拜三同样嗰日东方对杰志入嚟啦，青英杯嘅 A 组嘅分组2:30就喺旺角场就会展开㗎啦，咁大家就记得到时就入场收睇啦。咁好啦，讲完咁耐香港嘅联赛之后呢，讲翻不单场波啦，大家嘅呢个礼拜嘅焦点嚟噶啦。上个礼拜我仲记得我同 Francis 喺节目度就话，喂嗰、那个气候方面嘅适应都唔系好大问题。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反映到喺一啲佢哋啱啱到步去到不单嗰啲访问当中咧，亦都真系反映到出嚟，佢哋觉得个气候嘅适应唔系话真系一个咁严重嘅一个问题。但系咧，临场个天气就出现变化。嗱，嗰場波咧，其實我就翻工啦，咁但係就因應啲學生要求，我都最後都開咗 live 俾佢哋睇嘅。咁就我其實我反而一開波最嚴重嗰一下咧，我係點解心諗死啦？點個個著褸嘅咧？因為如果佢正常情況嗰、那個温度大概應該10-0度，未必使著褸住。跟住我就見到落大雨，我就心知不妙啦。 後來看回的一些報道才知道，原來這場是不丹兩年來最大的一場的暴雨，而且個温度亦都急降去到接近十度的氣温。如果十度落雨的話，再加上空氣那麼稀薄，其實它的體感的温度呢是絕對是低於十度，是七度八度左右的比賽呢，這個是香港隊是一個絕對不利的一個情況。因為我之前幾年前其實都跟學生去過台灣打一些棒球的比賽呢，正正就是聖誕前後這段時間呢，台北都會有些雨的，就算是微微雨當中，我們看到那個溫度計是明明說十二三度，但我們感覺上其實跟十度以下是沒有分別，跟我們甚至是之後在深圳踢一場五度但是比較乾燥的比賽呢，體溫上的感覺呢個分別不大。所以我們都是真的在批評香港隊的表現之前，容許真的賴賴地流，真的的，這個是真的突然之間轉變的氣溫狀況呢，但即場是應對不到呢亦都是沒辦法的，那比叫主場呢，這些就叫主場優勢咯。但是相對於不單是整場比賽，他在做攻勢當中呢亦都真的不是真的那麼 effective， 不是那麼做到一些那麼有效的攻勢。雖然你說埋門最具威脅的波全部基本上都是來自是不單的，尤其是在上半場至到下半場初中段的時候呢，基本上不單呢 是跟香港隊的攻勢是對是正正是均勻。這一樣東西其實正正也都反映了金判坤的牌陣，跟我們上半節講緊方丈的問題呢是有一點遲的。金判坤就是很迷信他那時炒不丹的陣，他又掟回谷盈智出來，但是很老實一句，谷盈智其實今年的聯賽是沒 fit 過的，甚至是上年其實在聯賽打得都不是真的那麼好，只不過就是港隊他咁啱就是他需要將林家偉以後本格打一個派路的式的一個墮後的派牌中場，所以他就將谷盈智這個可能是隊中以當時是一個石果僅存的這個的進攻中場出來去衝鋒陷陣，配合前面呢就這場就是陳少琪打去正中間，然後就麥基是右，高凡就是左，就這個就是已經是陳少琦出回來是唯一那場和不丹有些不同的一個想法而已。但是我們看到陳少琦其實是由南華開始去，他的打法已經不是一個正宗的中鋒的打法，他是拉後去做一個 AMC 的時候呢，谷盈智之太沉呢其實令到陳少琦是不知做什麼好，他留在前面，前面有時麥基也都會 cut 入來去吃了他的位置的時候呢，他在進攻方面是真的不知所措。其實這一樣東西正已經是之前是一些想攻的比賽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已經發現到一個問題來了，甚至大家都在說就是喂，香港都要如何適應有陳少琦在這裡的踢法呢，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揣摩一下，究竟陳少琦是要適應港隊一路留在最前路去做柱等在一路等機會，還是拉回來去幫手，然後我可能再落徐德瑞，或者是落返嚟緊將會入籍嘅艾力士又好啊，或者係安基斯又好，去打多個喺前面去做入攝，去做一啲嘢，然後將個進攻中場嘅位置就俾咗陳少琪。相信陳少琪嘅狀態，雖然你話佢可能話佢踢得衰呀，踢得點樣都好，佢始終有一樣嘢係真係你必須要擺佢喺度，佢個身高嘅優勢。入嗰球波正正就係因為佢夠高，而那球波他在前点有一个球员掩护了他之后，他就突然间压了入来就顶个波落网顶，在个落门手顶顶了入去。即是你说这球波如果你说当时的港队基南就是得基南马可以顶到这些球波，其实。但是正正就是有陈少琪这类的球员在这里，你就算你怎样说他都好，你可能你批评他的表现都好，没办法，香港队始终要靠他。而他亦都真的交得到他的表現給你看。相對之下其實谷盈智這個位置真的大家應該要想一想怎樣去處理，甚至會不會用梁振邦出來再在前面逼搶，然後再加強在右腦攻勢，會不會更加好呢？這個亦都是正正就是要在未來的比賽大家要去深思，就是金判坤亦都真的要去想的一個問題，究竟谷盈智你是不是還要靠他呢？ 因为这一场球白鹤的走位其实都压到很切，其实后面可能很多时候林家伟又上去，后面其实只剩下李志豪和基南马，今天法图斯是停赛的，所以呢他反而用了这个放长球比较稳比较靓的这个李志豪出来打中间呢，其实也都不是说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反正后面真的今天打个叶辉就已经搞定你了。其实香港队你说就算他怎样爆边怎样都好，其实不是说真的这么入到肉他真的威胁得到，反而是香港队接下来要怎样去部署这一场球才是正正是个关键的所在。因为大家明白到其实他不单已经输了一场比这个马尔代夫啦，在那个积分的一个表当中其实他是肯定是会是第五的啦，即除非他是真的在接下来的比赛零零胜胜三三胜胜打回好打回一场靓的波，甚至是再炒多一点呢，自己压过了去升过第四之外呢，其实他是已经是笃定了是第五位的了。咁换句话讲，就是在一个第二名的争夺当中呢，不单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不单他拿到个六分同埋而家个八个入球呢是将会全部被取消，反而他对住马尔代夫返到去他的主场当中是的而且确是要由大炒大的。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为什么我们成日说我们宁愿花时间去讲是马尔代夫的场波究竟是对中国的场波那个主场作下问题，而不去讲究竟是大球场踢啊、旺角场踢啊，定是小西湾场踢的问题。临尾我都会讲少少的这个问题，终于我有些时间可以讲。但是呢，因为这一样东西正正就是香港队整个出线的最关键的地方来的。而家其实反而唔系话你要炒不单嘅球，你炒不单炒个二十球都好冇关系，反而佢计入球，计喺呢个第最佳次名嗰一个表当中咧，其实系马尔代夫嘅每一球波都计数，而但系偏偏而家香港嘅主场已经对咗马尔代夫就两球，但系马尔代夫喺个主场，大家唔好忘记佢守到呢一个嘅卡塔尔。是真的最后96分钟才失球的，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去轻视马尔代夫这一队波他应该回到去主场会怎样去踢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千祈不要去忽视说11月12号的那场的比赛，那场其实偏反而是比来紧我们的即是11-17那场对住中国是更加关键，即是难听啲讲句，中国队我哋上个礼拜都用咗比较长嘅时间去分析，佢要点样去，佢除非真系做得到我哋讲出嚟嗰啲嘅变革，否则其实佢真系对住香港队，系亦都系将会再次陷入呢个苦战咯。嗱，卡塔尔主场就已经4-0赢咗马尔代夫，但卡塔尔应该都系首名出线噶啦。咁11月12号咧，就香港将会作客马尔代夫嘅呢个嘅嘅首都嘅呢个国立球场咧。就是打这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香港队是必须要呢去有那么多去赢那么多回来的，反而才是，但是就是可能之前如果是这样呢，对着缅甸热身呢就刚刚好了。我大概讲讲我的形势先，香港队其实现在排第二呢是靠这个得失球的优势，他现在就是计落之后他是刚刚去正九球，现在就是正正八球啦，就大家都七分的时候，就是靠个得球的优势，就是靠他赢卡塔尔3-2那场波个得球优势，就抵消了他是炒这个马尔代夫3-0那场那个得球优势呢来记住啦。咁当然而家对住不丹呢场入完嘅，他就十分而正九球就领先紧，但是下场中国就会对住不丹，咁当然啦呢场亦都唔重要㗎啦，对于个得失球来讲三分佢代价，反而香港队呢去到一个马尔代夫嗰个气温咧，相对地比较容易应付嘅时候咧，佢就应该真系要抢着呢几分翻嚟啦。但系调翻转头去到呢个第二名嘅争逐当中咧，香港其实而家咧嗰几队当中，两队四分啦，佢同阿联有四分，但系佢得球数系绝对嘅劣势，系正一嘅啫。相反咧，两队嘅五分嘅伊朗伊拉克。两队六分就乌兹别克澳洲，两队七分就科威特日本，但是他们这几队波除了澳洲是拿着正二球，就已经是最是跟香港一样是排 戰底嘅啦。如果以純粹以得失球差嚟排，跟住就伊拉克就正四，伊朗就正六，其他亞聯由烏茲別克、烏茲別克都係正六，亞聯由日本同埋科威特都係正九。其實我哋會睇到，因為佢而家撇除咗佢小組第五名之後咧，其實大家基本上大家應贏嘅波係要贏曬嘅話咧。其实香港队如果真的你说要靠小组那四个最佳次名来出线呢，事实上是的而且确呢是要在马尔代夫身上拿到更加多的入球之余，最好最好就是当然赢了中国场波啦。咁如果赢了中国场波他又和小场的话，对于他可能走返上去个分板的前列呢亦都会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因为始终毕竟今年的亚洲杯外围赛、亚洲区的外围赛其实是爆冷爆得比较多爆得比较劲的一届。即是我预计其实这一 round 因为有些所谓的复仇 round， 我之前都提过，因为有很多第一 round 爆冷的比赛呢全部呢这一 round 都会是复仇的。那我们又即管看一些爆冷的波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先看看关岛啦，关岛究竟踢成点咧？关岛系处身于呢个嘅外围赛嘅呢一个嘅组别当中系，如果我冇记错啊，不如我哋睇咗 H 组先啦。H 组咧，菲律宾咧系主场系2-1系赢巴林嘅一揭幕当天，但系翻翻巴林嘅主场咧，巴林就赢翻你2-0啦。所以呢一组咧系复仇失系复仇成功嘅，亦都咧，但系巴林亦都只能够企喺个小组嘅第四名嘅啫，因为佢而家只系得六分，佢之前亦都系输咗俾乌兹别克4-0啦，亦都系输咗俾北韩，所以佢分数方面亦都唔系占先。咁反而呢一组嘅榜首就系北韩次名嘅，就系头先我哋提过嘅呢个乌兹别克啦。好啦，咁我哋睇下 G 组咧。新年 G 组咧就系、是、冇不达就冇、是、爆冷嘅 ，F 组咧泰国同越南自己玩嘅啫 ，F 组就反而系比较咩嘅。嗱 ，E 组咧反而佢嗰个爆冷嗰样嘢咧就系、是、日本就俾新加坡摸和咗咧，就系、是、下一 round 先至会上演嘅呢一个戏码。咁所以咧我哋下一 round 就睇下啦，11月12号睇个复仇成唔成功啦。好啦，终于去到关岛嘅呢一组啦。关岛咧就系、是、揭幕战咧就系、是、打爆咗土库曼1-0，但系作客去到翻土库曼咧又系输翻0-1嘅。咁所以喺呢一组嘅积分嚟讲咧，关岛系继续系啊，好可惜嘅，佢继续喺第四，因为呢一组咧个分数咬得比较紧嘅。印度已经笃定出局噶啦，0分，即系话换句话讲，大家喺个身上都一定抢到分数。但系如果系咁样咧，喺呢一个情况之下。伊朗是8分，土库曼7分，关岛亦都系得7分的情况之下咧，呢一组会发生啲咩事真系唔知道，甚至佢话排紧榜首嘅亚曼都只系11分嘅啫，要过佢都话都冇得意。但系咧，话我中国队啲香港呢度，我哋循例讲过啦。嗱，而家中国攞住7分，预计下场咧，大家就应该13-10咧，去13分同10分去进入下一轮嘅。咁但系如果下一轮佢一赢咗16分之下咧？其实16对去到对于10呢，中国就真的实先难救。就算他说寄望到是香港要搞定了这个伊，首先是卡塔尔一定要赢香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出硬线的这一组，他是一枝独秀，他甚至要寄望自己都要打赢卡塔尔，但是这件事谈何容易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接下来11月其实C 组的形势都抵定的了，即是说。至于是 B 组方面呢， B 组方面就都没什么这个特别的情况的了。约旦和这个澳洲呢都会是应该是这个顺利出线。当然啦，澳洲现在分数上是得8分，但是其实澳洲他最惨其实是因为作客塔吉克的场输了3球俾塔吉克嘅啫，咁但系嗰场去到作客，即系话澳洲嘅作客能力去到中亚嘅地方比较差啲。但系你又调翻转头，你话去到约旦啊，去到呢、這个嗱、啊、吉尔吉斯嗰场，即系佢都要惊嘅。啊，吉尔吉斯嗰场打埋咧，澳洲又系输1-2。咁其实即系话佢跟住嚟紧，佢只不过作客系要对住嘅呢个嘅约旦 约旦日，等住先，我睇下先。系啦，所以佢其实作嚟紧作客应该仲系出约旦嘅，阿约旦作客都踢晒，即系话其实佢嚟紧好多主场嘅比赛，我哋除咗作客对住呢个嘅孟加拉之后咧，剩翻就主场对住呢、這个。主场对边队先，我望望主场对住约旦就下年啦，跟住就主场对住呢个吉尔吉斯啦，主场对塔吉克添啊，全部都系，所以其实澳洲应该抢翻分上嚟咧，约旦随时俾人拱落第二添啊。好啦，最后去到 A 组就沙地阿拉伯阿联酋，都呢两队都好混蛋噶啦，跟住巴勒斯坦就乘住呢个马来西亚细颓，仲要兼隔输波。佢對住，不過嗰場輸都係應該都如果輸嘅，只不過就係話佢無端端，佢將會11月17日嗰場波就會佢復認啦，對住亞聯酋嘅比賽將會閉門作賽啦，真係。好啦，趁仲後最後幾分鐘嘅時間，我又講下，真係講翻緊話旺角場嗰個問題。大家其實有聽我哋節目都知道。根本上首選就是大球場，次選就是旺角場，我們反覆強調了11月17日那晚小西灣場是要租出去的，而他租出去呢，如果有甚至如果他是射箭那邊租出去呢，他很難給得回到場，所以根本小西灣是不在考慮之列的，所以我又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繼續在這樣炒作說喂他要踢小西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不是大球場就是旺角場，更加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有啲足總嘅人士可以更加咁大聲出嚟話成功爭取。如果你真係成功爭取嘅話，究竟你係咪應該真係飛翻個大球場翻嚟咧？好説，我呢度咧，我當係真係會話攬總，佢真係得大球場呢個場用，你焗住要俾佢，我當你講得通。好啦，你去到呢、這、一個，你話真係11月17號呢一場波。你話禁止都係紙包飲品入場呢樣嘢，我啊真係拗曬頭，因為咧入邊如果有入開旺角場嘅朋友都知道，入邊小食亭係除咗賣啲膠杯嘅汽水之外咧，佢就係賣紙包飲品。咁如果你即係話唔俾佢賣紙包飲品，即係嗰日賣曬汽水、賣曬呢個茶嗰類嘅嘢啦，咁即係話，哦，咁我哋有少啲嘢飲啦。但係我事實上想講一句。大家试下用我哋个 common sense 去谂下，如果一杯汽水佢仲系有冰有成嘅话，系俾一样掉咗落去。佢如果有啲咩烧卖啊、鱼蛋嗰啲，吉住咪又可以掉落去。甚至你系啊，竹签仲危险添啊！甚至系啊，呢样嘢讲得啱噶。甚至你话喂，我求其带翻 tissue 掉入去啦。大球场现最兴系咩啫？大家入去 toilet 攞卷纸巾，然当菜带飞落去，飞落下边啫嘛。唔得咩？即系不过咧啊，旺角场嘅 toilet 系好似冇 tissue 提供嘅，如果我冇记错，就亦都杜绝咗呢一个问题发生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嗱大家真系11月17真系要入场去支持港队。嗱香唔香个歌呢样嘢咧，就真系后话啦。我迟啲可能真系有捉阿罗浮上嚟咧，又同大家呢个讲下啲利害关系，始终。嗰隻歌突然之間會變作客國歌咧，呢、這、一個可能有少少尷尬位，但係講真的，我都係呼籲翻，用翻頭先啊 Kelvin 最後喺呢個歌詞的嗰句啦，其實都真係嘅。喂，要出聲嘅時候，大家真係要出聲嘅，唔好話真係你話點就算啊嗰啲。咁好啦，今日球場新聞就講到嚟呢一度先，咁咧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個波啦。咁記得啦，就頭先都講過噶啦，睇入場支持啊，本地波啦，除咗聯賽之，除咗睇英超之外，好多謝各位。咁最後咧，就送翻擺翻首歌詞的應該要出嘅歌俾大家聽，《學海無涯》。 農夫書院美好人生。有两个奋斗，陆永与诗君，我们。